切，北京的天气咁鬼差。 香港人都好现实哦。 台湾人一天到晚在选举， 打破刻板印象， 透视两岸三地。 朱明奇、 樊素， 三 D 画新闻。 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凤凰 U Radio 综合台 3D 化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在长假是国庆节哈，大家在家里边都关心一桩经济方面的新闻，就是上海的自由贸易区还在9月29号其实已经是挂牌了，但是呢它其实是赶着我相信是10月1号这个日子哈，让大家比较容易记着。在挂牌的这个时候，还我看到很多的媒体报道哈，它凸显的这块牌子恐怕一个是中国括号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这里面呢其实有很多的信息可以解读。光说这个大家俗话说的上海自由贸易区，它其实这个上海只是在括号里面的，它更大的一个目标哈，更多的是其实是对于全国性的经济改革的这么一块试验田。不止一次的在官方的这个说明当中，我们注意到上海的这个实验呢将来是很有可能会推广到全国。然后在我注意到在台湾有媒体对于上海自贸区的这个报道是标志着习李体制带领中国积极迎向二次入世哈，就把这件事情呢跟当年中国加入 WTO 世界贸易组织来相提并论。 没错，国庆节哈，咱们当然要说点振奋人心的。不过你说这涉及到非常专业的一个领域哈，我们也看到一些专家和学者们就对此有一些专业的分析。就比如说上海自贸区它挂牌之后有哪些重大的使命啊？这说的其实挺大的，我来听一下哈。第一点是说贸易的自由化，什么意思呢？就是没有海关监管，查禁关税干预下的货物自由进口、制造和再出口。好，这是第一个哈。第二个是在投资方面，说是自由化，全面实施准入前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的管理啊，这个听着似懂非懂。好，第三个金融的要国际化，终极目的是什么呢？就是推动人民币的国际化。好，最后行政的精简化，说到自贸区呢将实施一线彻底放开，二线安全高效管住，区内的货物自由流动的创新监管服务新模式，一线的是指的国境线彻底的就是被不断的强调。好，说起来其实挺像那么回事的，但是呢对于我们普通的民众而言， 自贸区到底意味着什么？ 没错，关心的也许呢就是跟我生活当中有什么样的关系。你比如说你说这个贸易的自由化，那我可不可以将来我选择不来香港买东西，我就直接在上海自贸区 睡了。很多人其实听到自贸区的好，我听到的两种反应，第一关心在上海以后是不是有免税店啊， 对呀。 第二这个楼价会不会太高， 是 啊。那其实自贸区的这个设定呢，很多人把它想象成当年这个深圳特区的这么一个开设，好像是在上海里面开了一个这么一个地理上的一个特区。当年大家知道这个有的时候来深圳还是要开那个特区的通行证的，有点像今天来香港的这种感觉。 对对对， 但是哈，这个上海的这个自贸区你如果从地图上来看的话，其实是分散在上海城内的这个各个区域，是一个分散的状态。它其中比如说包括机场这一块的这个海关的特殊监管区，然后在城市中间它有一小块，是这个区域之间啊它其实是并不相连的，加起来呢大概是28.7平方公里，29平方公里不到。 没错。那大家还关心哈，比如说这个解禁啊，尤其是网络方面的解禁，像 Facebook 像这个 Twitter 是不是在里面呢就没有说在中国大陆其他地方的一些禁忌。结果呢大家空欢喜了一场。 是 一开始以为这真的是一个特区啊，人家说这是一个租界嘛，其实不是，现在说明了这个网络管制方面， 就怕你把这个想成租界。 没错，是一模一样的。还有我看 这叫国民待遇嘛，人家投资国民待遇上网也是国民待遇。 一开始大家还觉得这不是要让人家享受这个在家的感觉吗？ 是 你说人家在国外这都是畅通无阻的，在中国所谓的自贸区能不能开一个绿灯啊？发现官方说了不可能，大家别想多了。 这个在经济方面的我们看到的出现频率最高的是自由啊，或者说这个开放这样的词儿。但是在社会管理方面，比如说在这个互联网的这个管制方面，目前为止好像还没有任何开放的迹象。 好，有一些网友哈，也不知道是不是来砸场子的哈，看到在微博上面就有一些类似于冷知识吧，就问到一些千奇百怪的问题， 比如说在自贸区里面同性恋可以结婚吗？大家一想到开放嘛，自由嘛，这个马上就把这个也挂上钩了。 我看的东方早报这个回答，他说不能，上海自贸试验区内没有暂停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 是， 这个想太多了。 现在呢，其实在自贸区里面的有很多经济类的这个管制啊，甚至有一些法律层面在经济方面确实是有一些不一样，但是在社会或者说在广义的这个政治层面的啊，这个基本上还是没有变化。这个网友当然关心是没有问题的哈，这个关心比如说在这个自贸区里面上海的大妈们还能不能够跳舞啊，那这个当然是你要管也管不住人家那更多的是在上海自贸区里面，有人刚才说了能不能够买到进口奶粉啊，比较便宜的进口奶粉，这个也是不行的，因为现在开放的这些领域呢，这个零售的这个领域啊并不包括在其中。有一些国家在设立自贸区的时候会设一些免税店啊，比如说韩国啊在济州岛会有免税店，但是在上海自贸区里面目前没有看到这一些。所以说呢，你对于你有投资需求的人来说可以留心关心一下上海自贸区，但是如果你想买奶粉呢，我还是得到香港来。 所以呢，现在我们从这个上海自贸区的各种新闻里面几乎能读到一个普遍的词语，就在于开放。因为你在分析哈，说开放呢大家得循着一个步骤，那现在我们看到是金融领域，那将来呢会不会有这个海外的旅行社呀，也会被允许参与中国繁荣的出境游的市场，接着说不定这个私人医院或者养老院也是被外国投资者看中了。那么最后一关就是媒体这些比较政治敏感性的行业会不会成为最后开放的。 在目前公布的涵盖了190项的这个负面清单啊，好，这个负面清单有很多人理解成黑名单，这个没有黑名单那么负面，但是呢，他的意思就是说，负面清单上规定的事情是你不可以做的，但如果说在负面清单之外呢，就是你允许做的。那在其实负面清单上面就包括了像刚才樊苏提到的这些被认为是比较敏感的，比如说出版业，新闻媒体，那互联网，包括呢，这个网吧和博彩也是在不能够允许外资进入的这个领域之内哈。那其实那大家就想，以前我们的这个逻辑是你任何外资要进来你先得批准，我告诉你可以干你才可以干，现在是说呢，我没有告诉你不能干他就可以干，所以这个呢，大家不要小看了这个哈，把它从正面清单变成负面清单了，它大概有一个潜台词，就是你不能干的事情就在变少。 没错，那说明呢，这个开放哈是一步一步的慢慢来。我们现在看到主流媒体的一些主流的意见呢，其实对于这个上海自贸区是唱好的。当然香港人可能除外，会担心香港作为一个国际金融中心会不会越来越受到上海的挑战， 特别是在人民币的这个离岸中心的这个地位方面哈，这个我们是拜超人李嘉诚所赐哈，这个所有香港人都意识到上海的自贸区恐怕是一个冲击，因为在这个官方的文稿当中我们就注意到，其实在自贸区当中实验的一个重要的内容就是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金融市场利率市场化，以及人民币跨境使用先行先试，说白了就是人民币的国际化。以前呢都是香港在这个人民币的国际化上扮演一个这个桥头堡和先锋开路的角色，香港的很多金融的行业也是受惠于这样特别的地位，因为内地很多其他的地方都办不了，只有香港能办，所以钱自然都流往香港来。那现在上海如果也能办的话呢，那钱就不一定哈全流到香港来。 好，这里是凤凰 U Radio 3D 化新闻，我们今天关注到上海自贸区对于上海，对于中国大陆以及对于香港有什么样具体的影响。接下来我们会连线到两位专家进行专业方面的点评，稍后来。 欢迎回来，这里是凤凰 U Radio 综合台 3D 化新闻，我们今天为您关注到新设立的中国上海自由贸易区，马上为您连线到来自香港沃德国际管理顾问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卢其元先生，为您点评上海自贸区的负面清单。 卢先生你好。 你好。 嗯，看到这一份新公布的上海自贸区的负面清单啊，上面有190项的内容，可不可以请教您一下，您对这个负面清单以及上面的内容怎么看？ 我个人认为啊，就是这个上海自贸区的这个自贸的这个概念呢，它里边包含了两重的含义。 嗯， 一重呢具有哲学意义的这样的一重含义，就是所谓的有是相对的，自由是有成本的。什么意思呢？就是一部分人或者是一部分行为的自由，另外意味着另外一部分人或者另外一部分人的不自由，所以就有了负面清单。 嗯， 就是哪些是可以自由的，或者哪些是不可以自由的。比如说对汽车而言，斑马线对汽车就是不自由的。啊，对人来讲，斑马线对人就是一种自由的。那什么地方应该设斑马线、设红绿灯，应该设置多长时间，这是一个非常讲究的事情。总体而言，对负面清单我看了，它实际上是为资本提供了一些自由和便利。其中这个资本的含义主体上是境外的金融资本，它提供了巨大的便利啊。那它的这个相对的不自由，或者是这个相对的这种制约，或者是成本或者代价的部分，实际上是主要是由政府来支付的啊。就是政府支付的可能是三样东西。第一个是税收方面的啊，包含了关税和正常的，就是国内现在目前的税负，这可能要做出一些让步，有些地方是巨大的让步。第二个部分是金融方面，主要是金融管制方面。金融管制方面包含了双向的管制，一个是进入的管制。其实进入的管制，中国在这个方面已经极为宽松，就是进入的管制极为宽松的。现在中国的管制主要是出去的管制，比较严厉。在这方面，我看也在慢慢的打开通道。什么意思呢？就是实际上中国现在已经形成，国内已经形成了大量的这种，成规模的资本，就是成规模的这种资产或者资本形成了。形成了以后，在巨大的这个新的这种税政的压力下，就是大量的资本可能需要明确它的税负责任，就是他们完税了吗？正常纳税了吗？在这个前提下，他们可能需要一个解决的办法。当然，解决办法可以是完税，也有可能是出走啊。那个出走的这个通道，可能自贸区算是一个重要的通道。 嗯， 在金融方面，这个是形成一个通道。 嗯， 在最后一个方面，就是关于市场的这种通道的问题。市场我们知道，所有的全世界都会管理市场的，就是贸易，从它刚开始出现以后就受到了管制。它贸易不是个绝对自由的东西啊，因为在古代就有盐铁专营嘛。 嗯。 那到了现代，在很多方面也有比较强烈的管制。在中国面临三个方面的巨大的压力，就是中国为什么要管啊？贸易为什么不能全部自由？一方面是金融方面的，这个我刚才已经讲过了，就是资本如果自由进出，对中国的税政构成巨大压力，因为有些东西是未完税的东西。 嗯。 第二个部分是资讯产品的管理，现在在大宗商品里边，资讯产品价值总的价值上升的速度太快了， 嗯， 而且国外发达国家的资讯产品的这种制造能力太强大，所以资讯产品的管理现在实际上是重点的领域。当然，这个领域里边还涉及到敏感政治问题和意识形态。第三个方面就是农产品，因为经历了这么多年的发展以后，我们在制造业或者加工业方面是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优势，但是在低产业方面，我们是慢慢的形成了劣势，也就是农产品，我们在全世界这个范畴之内没有竞争力，甚至是可能是一个很容易被人冲垮的行业。当然，奶粉就是一个经典的代表了。 您刚才提到现在资本的这个双向的通道在自贸区算是一个实验性质的打开哈，但是我们也知道这个资本有的时候并不一定受这个地理区域的限制，自贸区只有28平方公里不到，但是它的这个金融的流动可能远远超出这个地理的范围，甚至在自贸区之内实现这个利率市场化的实验，那有的人就会有这样的担忧啊，一个银行可能在自贸区里面和自贸区外面都有分支机构，可不可能有出现这种套利，或者说这种金融这个一些创新的所谓创新的方法出现，对于监管部门造成什么样的问题？ 你说的是非常精到的。其实，目前看这个自贸区所有的点是指向就刚才你说的这个问题。实际上，自贸区在一个什么样的大背景下建？或者是它主要的这个意义在哪里？讲了很多很多，各个方面讲了很多。其实本质上现在是因为我刚才讲的国内形成了一种，就是一部分人，很少的人，已经形成了巨大的私人的资本，具有了巨大的私人资本。这个资本的整个的全过程，税政的这种管理没有，或者是没有完善，或者没有做完。那么他们有一种冲动，他们希望有一个渠道啊，来把他这个东西境外化，或者是通过境外化洗白以后再回来啊，有这样一个冲动。那自贸区可能为这些东西提供了一个通道或者是平台。我不反对进行某种试验啊，因为你有时候说这件事情对和错，不经过试验是不知道的。但是试验呢？它是有风险的，就是在像试验，如果你说对商品的这流动的控制，我觉得2到2线控制可能会起作用，但金融和资讯2线是无法控制的。最担心的不是商品，你说奶粉，自贸区奶粉进去了，到了2线，可能你2线可以控制，但资讯你怎么控制呢？资讯产品怎么控制呢？金融产品怎么控制呢？一旦打开以后，它有可能是一个洞穿的效果。另外，就好像人的血液，其实身体很巨大，但是要想流干你的血液，其实一个很细的管子很快就可以流干了。所以我是想，对自贸区的理解呢，还是要仔细的思考，从哲学上和历史上进行仔细的思考，在管理上面要有这个节奏和这个程度的这个控制，不能走得太急啊！一旦走得太急，会形成巨大的压力，就是中国在80年代的时候搞深圳特区，79年开始建立深圳特区， 是 它有一个历史背景，就是中国严重的资本稀缺，中国需要海外资本，中国严重的需要国际市场，因为劳动力过剩，我们需要把劳动力这个释放出来，说我们要制造产品卖到全世界，同时我们需要资本进来。在这样的情况下呢，我们需要一种特区的形式，我们让渡一部分主权，让渡一部分的资源，让渡一部分劳动力，让渡一些国家利益和国民福利，来形成资本输入，占据国际市场。那是特定历史时期。实际上，中国资本稀缺的问题已经于上个世纪末解决了，就是到了本世纪初，中国资本稀缺的问题基本解决了，那么国际市场的开拓的问题也大体上在现在，在本世纪的前十年也基本解决了，就中国商品流往全世界这个能力是有的吧。那么我们现在实际上是完成工业化的，主题是完成工业化，就是工业化我们处在中部，没有升级到最高端，完成工业化的最关键阶段，在这个特殊的关键阶段，我个人认为开放是极端需要极其谨慎的，就是我们不在一个相对的封闭的环境内完成工业化升级，一旦打开，我们的工业化升级就结束了。印度的例子是非常厉害的，当然了，南美就是美国南部的这个例子也是很值得思考，香港的这个例子是我们看到的，它就是一个可以控制的非常好的一个贸易区域，在一个特定时间对我们是有利的，但在处在一个特殊历史背景的时候，我们对开放的这个问题是要谨慎的。以开放促改革这句话是非常值得思考的啊，非常值得思考。 好了，我们刚才听到的是来自香港沃德国际管理顾问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卢其元先生对于上海自贸区的一些非常独特的看法。这里是三立化新闻，今天我们关注到上海自贸区。休息一会儿，待会儿继续。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凤凰 U Radio 综合台三 D 化新闻，我是朱明奇。我们今天关注到新成立的上海自由贸易实验区。那接下来为您连线到台湾的财经评论员李奇展先生，还请他来告诉我们新的上海自贸区对于台商来说又存在着什么样的商机。李先生你好。 你好， 上海自贸区的设立对于台商来说，大家都看到有什么样新的机遇呢？ 其实我是觉得有一个说法是很好的，那大家对于这个自贸区其实都蛮多期待的。那我看一个说法，他认为啊，这个自由贸易区啊，有可能就像是三十多年前那个深圳这边第一个经济特区，让外企可以来投资跟设厂，那也把很多的制造业带进在中国这边快速发展。那有没有可能这一次自贸区也让中国第一次把这个服务业跟金融业有一个明显的对外开放这个方式，那创造这个机会，不管是台商也好，不管是所有外资都好，都有一个新的契机这样子。那不过因为我们知道自贸区的这个腹地很大，但它本身的地并不大，28平方公里而已。所以大家原本也是知道，主要就是以服务业开放跟金融业开放为主。那不过台商在这边倒是在金融业开放这边可能是比较小的优势，那可能在服务业这边会有一些新的优势出现。那我个人在这方面做了两个解读。第一个，其实负面清单出来之后，大家都有留意到，那负面清单上面有注明，就是如果台湾跟两岸的这个服务贸易协定有更优惠的做法的时候，那呢其实就以更优惠的做法来做。那所以对台商来说，其实这时候的压力反而会回到台湾，因为台湾在服贸这边还没有通过嘛。那所以这时候大家会回到说，那到底台湾这边到底跟中国这边的服贸到底什么会通过，那才可以在，因为自贸区做出来之后，那大家都是在一个平等的条件上竞争。那可是如果第一个有自贸区，它已经开放的规模已经比中国当地其他地方来的好很多了，那这时候再有个服务贸易协定出来，那呢可以再帮助台商在自贸区里面得到的好处，以及不管是服务业所开放的地方呢，都比当地其他外资来的更好的话，那这边呢就会创造出台商很明显的一个竞争优势。所以其实在这方面的话，大家反而会回头去期待，那服贸到底最近台湾这边虽然政争有点纷扰，那到底什么时候可以通过？那第二个也就是我刚刚所说的这个金融业问题。那金融业问题的话，其实台湾有三间银行，第一间呢叫做台湾银行，第二间叫第一银行，第三间也是台湾很大银行，叫国泰世华银行。那分别是第一个台湾银行其实是比较像台湾的一个政府持股比较高的银行。那第二个呢是半官方半民众。那第三个这个国泰世华就完全是民营银行，所以其实大家是摩拳擦掌的，有被这个上海自贸区的人邀请去当地设点，那所以有可能以这三间基本上几乎是比较大，台湾最大的几间银行之三，那去当地去上海自贸区先来投资看看。那如果确实未来关于金融业这方面的改革开放越来越多的话，那应该会有其他的金融保险业也会想要过去。那不过一样回头卡在这一点，就是服务贸易协定什么时候通过，以及金融方面的一些新的做法什么时候出来，才会给台商有更新的一个竞争优势的方面。那所以这边的话台商是很期待，那只是还需要一些人为的配合才会更好。 是，那其实对于台湾的这个特别是金融业者来说，之前可能会有主要到香港来考虑这个开拓业务，那现在可能多了一个上海的选择，大家会怎么样比较香港和上海在金融方面的这个地位？ 其实我们说实在话，那上海的人口尤其是腹地非常大，人口非常多，但是因为上海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麻烦点，让金融方面是比较吃亏的，因为其实整个中国还有是资本管制的问题。那以前呢、啊、以前是易入难出，那最近有点改了，但是问题是一样，在金融管制的时候，很多金融业的投资是让人家觉得比较担忧的。那可是香港这方面基本上就完全没有这个问题了，因为第一个香港港币跟美元是联系汇率制，所以基本上港元跟美元大概是相等差不多的地位，所以大家去投资的时候，你资金自由兑换，大家是觉得很安心的。那第二个呢，就是因为我们境外人士在香港这边换人民币投资，其实也都是很方便的，也没有什么上限。那其实兑换人民币是一个小问题而已，但是重点是你这些人民币换了之后要拿来做什么。那这个也是为什么之前会在讲说，哎，那为什么香港跟上海跟这个上海自贸区能不能开放人民币自由兑换，是有一个很大的差异的。因为其实我换了钱之后，重点是我那个钱要拿去做什么。如果我今天换了，例如说我今天一去香港就换了20万的人民币，那这20万人民币我存在户头里面，领一点点的这个利息根本没意思，所以一定会去拿去做再投资，例如说拿去买债券，拿去买各种产品。那所以呢，如果第一个上海跟香港这两方面你去换人民币有它一定的限制的时候，第二个那你去投资的商品又有不同的时候，那当然大家会选择资金比较容易流入流出的香港为一个前提。可是如果上海未来在自贸区这边可能先试点开放，目前还没有完全确定，但如果先试点开放之后，上海一步一步的金融业的自由，那在这边从政策创新开始也做出来了，那开始有更新的改革之后，所以在这方面的时候，可能未来这个优势会缓步的从香港流到上海去。所以目前对台湾业者来说，你二分法香港跟上海哪一个是金融业比较好的投资方面，一定还是香港比较好。但是以未来的发展性跟未来的例如说人口啊以及新的商品的创新投资来说，或许上海没多久可以透过这个自由贸易区试点，然后给大家开始有一个资金很好的流动，那让大家觉得也可以信任说，中国方面的监管制度越来的越有法制化，越来越有规模，大家愿意去相信它之后，那资金很有可能在这时候就会转换到上海去了。所以近期内我个人预估可能3到5年内还是以香港为一个优先，那可是过了之后那就很难说，可能是上海慢慢的优势就会重新起来。 好的，非常感谢李先生的一个点评，谢谢你。好，我们刚才听到的是来自台湾的财经评论员李吉展先生对于新设立的上海自贸区将会对台商产生的机遇和挑战做出了自己的点评。好，非常感谢我们今天的两位嘉宾对于上海自贸区从内地和台湾的不同角度给出了分析，希望对于大家理解这个新事物好上海自贸区有一点点帮助。那在三立化新闻这边，我们最新收到的消息呢，在美国由于国会没有办法就政府拨款计划达成共识，就在今天还10月1号在美国政府停摆。很多人说政府怎么可能关门呢，但是在美国这是真的，因为国会掌握着向政府拨款的权利，因此呢，如果说国会拒绝拨款，那么政府就必须得停工了。实际上的影响，美国政府有1/3的政府雇员，联邦政府的雇员将会受到影响。比如说美国的诸多的国家公园将会在4小时之内下班了。除此之外，除了这受到影响的1/3雇员之外呢，在美国政府的其他机构还仍然是保持一个正常运作的，特别是这些比较重要的大家可以想象的，比如说涉及到国防情报安全的部门仍然是保持在工作的状态。那么总统以及国会议员们的薪水仍然是照领的，这个并不受到国会拒绝拨款的影响。那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没有办法在国会当中达成拨款的共识，主要就是因为共和党对于民主党方面的这个奥巴马医改方案并不买账，而民主党人坚持在新的预算案当中必须不能够在奥巴马 医改方案上做出任何的让步，双方僵持不下，到了最后一刻也没有办法达成结果。而就在刚刚收到的消息，美国政府已经因为国会拒绝拨款而部分停摆。究竟美国政府的这样的部分的停摆会对美国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哎，我相信最直接的一个影响恐怕是这两天到美国如果去游玩的这个中国游客哈，本身赶着这个国内的假期，但是现在如果你到美国的一些博物馆啊或者国家公园的话，恐怕会遇到一些小小的麻烦，因为那边的雇员即将要下班了。除此之外，你认为这样的停摆，政府停摆对于美国会造成什么其他的影响吗？啊，内地的听众可以拨打4001200900，香港的听众可以拨打1872346哈。这个政府也可以关门，关了门又怎么样呢？请您来发表看法，内地的听众还香港的听众都可以打进来。休息一会儿，我们听一首歌来接听今天的电话。 话新闻，有话直说。 三六话新闻有话直说。最新的消息，北京时间的10月1号中午12点，美国两党就奥巴马医改分歧仍旧无法弥合，国会两院没有就新预算达成一致，白宫已经下令联邦政府机构关闭，除国家安全等基本职能之外，很多政府部门将受到影响，预计约1/3的美国联邦政府的雇员将会要停工，好，这个政府也会关门，恐怕这样的事情并不多见。简单的解释一下为什么美国政府会关门，因为根据美国的宪法，国会的一项重要职责就是通过政府的预算，如果不能够通过的话，政府的大多数功能将逐步停摆。这些功能包括什么呢？包括向军方人员支付军饷，向小型企业提供贷款，以及处理护照申请等等。那为什么挑在10月1号呢？哎，这跟中国的国庆节恐怕没有什么关系。政府的财政预算哈，在美国它的财政年度是从每年的10月1号起计算到下一年的9月30号，这是美国的财政年度哈。那在这次为什么两党没有办法达成共识呢？因为众议院的共和党人坚称呢，预算案要加入反对奥巴马医改的修正案，而民主党人在这个问题上反对。那这个医改的方案跟政府的预算又有什么样的关系呢？答案是基本上没有关系，但是两党就是把它拿作讨价还价的筹码。一个说你如果不把它加入的话，我就连整个预算案都不通过，还另外一边说你不通过你有本事就试试看，结果呢政府就真的停摆了。那么在这个恐怕对于很多的咱们的听众来说都是一个非常新鲜的事情哈。您觉得这样的事情，当然它发生在美国，美国的政府关门，很多人觉得啊，政府关门恐怕天都要塌下来，但事实上好像天塌下来恐怕未必，但是有一些影响倒也是真的。您觉得啊，美国的政府停摆会对美国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内地的听众可以拨打4001200900，香港的朋友可以拨打1872346。那我们来接听今天的电话，首先来自北京啊，蒋先生，蒋先生您好。喂，蒋先生，哎，蒋先生好像不在线上，没有关系啊。孙，蒋先生还在吗？孙先生在吗？孙先生，香港的孙先生。喂。 喂，你好。 哎，孙先生好，听到您的声音了哈。您怎么看这个是突发的消息，美国的政府停摆，您觉得会对美国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 它主要是一些政府部门被有一些政府部门的雇员被休假嘛，所以会可能会影响到一些，比方说美国国防部啊、运输部啊、什么国家安全局啊这种正常工作。 所以这个我们看到现在消息哈，可能在一些这个国防跟安全事务相关的部门暂时还不会停工。目前受到影响的是大约1/3的这个政府雇员，比如说博物馆啊或者国家公园这一部分的雇员可能会要下班。 就比方说华盛顿图书馆可能也会关闭之类的。 好，这个是 这个孙先生的一个意见听上去好像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如果说国防部啊没有关门的话，哎，这个大家可能就在这一天哈，没有办法去图书馆，没有办法去公园啊，这个是一个影响。很相信很多人恐怕还觉得这会是难得的假期呢。北京的蒋先生回到线上，蒋先生你好。 哎，你好。 哎，蒋先生，您怎么样看这个美国政府的停摆？您觉得它会对美国产生什么影响吗？ 我经过这个这么多年的这种发展，包括政府的发展、资本主义和社会的发展，到今天为止呢，美国已经比较成功的实现了一个小政府大社会的一个情况，所以政府本身这种情况，他们有很好的应对措施。同时呢，我觉得按照他们现在社会的发展程度，应该影响不大。 嗯，您觉得影响不大？这个大社会，所以大家自己的事情都可以自己解决。 对，就在美国分工很明确，政治是政治，社会是社会，然后呢，该干什么人干什么事儿，所以呢，这个我觉得影响不大，因为分工明确，好处就在这儿，断了谁，他都不会影响到其他人的工作。 嗯。好，哎，北京的蒋先生对于美国政治了解得非常清楚哈，这个其实缺了政府也一样可以运转。那来自香港的郝小姐，郝小姐你好。 你好。 哎，这个刚才有朋友就觉得这其实没有什么样的影响，您同意这样的说法吗？ 我同意这样的说法，我刚刚在后台的时候也在想这个问题。 嗯， 可能很多经济学家他们这些人可能会对这个政府关门就是赋予很多政治和经济的一些他们的看法，但是从民众我们这些大众人来看的话，这毕竟只是短暂的一次关门嘛。 嗯， 就是最长的那一次不是也才就持续3周时间对吧？我觉得这次没准也没有不会达到这么长时间。 嗯， 唯一可能我们觉得就是得到数据，比如说美国它公布一些经济数据，我们会迟缓一些得到，这可能是对我们外部人过来看，包括而且我也比较认同的是，就是基本上这次关门呢，就是迫使两党达成协议的这样的一个契机吧，也是一个政治环境的一个契机。对于长期的影响，这个我们就是毕竟也不是什么特别专业的人士，但是就觉得好像不会有那么大的影响。 嗯， 再一个就是可能有一些员工被迫的那个无薪休假之类的，这样可能有一些 GDP， 当然也是美国境内它的短期的一些下降和消退，这一些都是就我们就是外面人能看到的吧。 嗯， 其他的我倒觉得是不会有太长期的对于经济啊或者全球环境的一个影响，对我个人的一个想法。对， 好，谢谢这个香港的郝小姐，基本上也是认同啊，觉得不会有太大的问题，可能在一些数据上面，因为今天这个政府的停工哈，在数据上面可能会有一些影响，我们暂时没有看到股市的这个数字，好，不知道这个在美股上面会不会有所反应。那么接下来是来自北京的郭小姐，郭小姐你好。 哎，喂，你好。 哎，郭小姐，您怎么看这个美国的政府停摆？您觉得会对美国有什么样的影响？ 我觉得吧，就是因为我也不是专业的啊，反正我就是我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就是第一个就是感觉就好震撼。 震撼，为什么呢？ 碰到这个，就我觉得政府停摆这件事儿，应该也不是能经常遇见的吧？ 没错。 对，而且他这样，他就是政府这个关门的话，能直接导致的就是我刚才看了一下，就是相关新闻，有很多这个美国政府的非核心机构就要关门。 对， 然后就会有很多的这个政府人员就要被迫休假。 嗯， 而且我也看到说，就是这个政府关门，就是一关门，还有从它关门开始然后到它启动这个之间是需要很大的一笔资金的，就是对来支撑他的这两个行动，并且就是刚才也是看了一下报道，他的这个就是之前传出来说他有可能会停摆的时候，就是他的这个各种美国的股票啊，股票市场股市还有那个期货市场之类的。那个就一直在下跌， 嗯， 所以我觉得就是可能他们确实是因为政见不合，就是因为奥巴马的这个医改政策的这个政见，致使两党的政见不合。但是确实是，如果他们就是这么一味的争下去的话，在对于经济上面来讲，最起码 它是有会有很大的一个影响的。 嗯，好， 就是、不好的影响。 好，谢谢。好，北京的郭小姐，这个指出这个经济上面是肯定会受到影响，因为政府的这个职能没有办法履行。好，接下来是北京啊、来自陕西哈，陕西的王先生，王先生你好。 喂，你好。 哎，王先生，您怎么看这个美国的政府停摆？刚才有这个朋友就说很震撼，您有什么样的感觉？ 我们的感觉就是在那个做了鉴定以后嘛，矿过来一直也不理我们啊，我们的病情嘛也是恶化的啊。 什么？您是王先生？ 那个、 您说的是什么话题？我不太明白。 我就是说，你是想了解煤矿的？ 哎，这个王先生可能理解错了我们今天的这个话题哈。我们今天这个关注到的是在美国政府的停摆，您觉得会对这个美国社会或者说对于哎美国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刚才有人就指出了，其实在美国今天的这个政府的三分之一雇员哈停工的这个状态底下呢，有一些公共的机构，比如说国家的公园或者说图书馆，哎，恐怕今天就没有办法去了，因为那边的联邦政府雇员将会要无薪休假。但是对于有一些关键的部门，比如说国防部哈，这个应该是不会要下班的，是三分之一的联邦雇员受到影响。那这个消息呢是从香港时间今天中午的12点钟开始的，这个是新一年度预算拨款的最后期限啊，在香港这边叫做死线，死线已经过了还是没有拨款，那很自然的有一部分的这个政府职能它就暂时的需要停止，因为没有钱了，这个水龙头被关上了。那么这个有人会说，总统，美国总统奥巴马在政府关门期间他有工资吗？哎，是的，奥巴马年薪呢$400,000，这个是美国的法定支出，他并不受到政府停摆的影响。所以说呢，美国总统包括美国的国会议员们，即使政府停摆，他们的工资还是照领的哈。那这个在美国这个共和党和民主党在奥巴马政府的这个医改方案上面争拗也是一直延续到了现在，从不断的打官司哈，上诉，然后呢再反复的提出修正案，到现在还是没有办法解决，而且两党的对立意见非常的尖锐，直接导致双方在新一年的年度预算拨款问题上以这个问题作为一个讨价还价的筹码，那现在谈判破裂，奥巴马的医疗方案直接影响到了美国的下一年度的预算案。感谢今天所有打进电话来发表意见的听众，也感谢你收听今天的三立化新闻，我是朱明熙，再会。